好，大家好，跟住又系我叶峰，咁又到我哋即系玩弄光景嘅节目时间，系啦，咁就下自己度 系，你好， 啦， 大家好啊！ 系啦， 到我今次食花生， 又食花生，你成日食花生噶喎， 冇嘢讲嘛，系啊。 系，咁我哋今日其实想讲咩咧？即系其实香港啦，好多时都有好多戏上映啦，咁大家好留意之外咧，其实有仲有好多戏系上咗映，大家都留意唔到噶。 可能上咗一个礼拜至两个礼拜，或者得 小型发行 系啊，小型发行啊，得几间戏院啊，冇乜宣传啊咁样。 跟住礼手就出咗场啦，咁样 系啊， 系咁、啊、今日就即系除咗上集讲嗰、那个即系。末日之外啦，套电影都系一啲小型发行之外咧，咁、今日讲嘅电影都系小型发行啲嘅， 系， 咁就系礼仪师真假杀人事件， 嗯， 系、咁好多人可以听咗礼仪师咁样， 系啊，因为日本片， 系、其实唔系嘅，就系、是、阿、Jack Black 佢做嘅啦，主演嘅，嘅一套黑色幽默电影啦，咁呢个礼仪师或者我略讲下个古仔啦，系，咁就会隐含剧透嘅，系咪先？大家留意一下啦，但唔紧要嘅，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照睇嘅、 值得一睇嘅，值得一睇。 其实佢个古仔就好简单啦，咁啊 Jack Black 啦，就叫 Benny 啦，咁、佢就系一个礼仪师啦，其实系帮助一啲死人搞葬礼嘅啦，啲先人啦，咁无论佢哋嘅仪容啦，可能佢啲头发啊、手甲啊，咁、到佢哋入咗棺啊，到真系搞个仪式啊、上圣师啊，即系带领成个葬礼，即系一条龙服务嘅、一个殡仪业啦，简单讲就系、即系我哋香港啲殡仪业嘅从业员啦。咁而佢又喺某一个小镇啦，咁里面就系即系好受欢迎啦，因为佢除咗即系做一啲白事入面做好上心啦，做得好好之外咧，亦都好受即系群众嘅欢迎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往往都会去关心翻咧，即系在生嘅人，即系搞葬礼嘅仲在生嘅一啲朋友啦，即系譬如啲寡妇啊、妇女啊，就会安慰下佢啊，探下佢啊，因为知佢哋即系死咗啲亲人啊，好惨啊咁样，咁同埋佢都会即系落於係做啲小鎮嘅一啲公益啦，可能搞下啲劇團啦，免費幫人哋去彩排啦，或者佢自己去演出啦，咁亦都會即係平時喺教裏面亦都有好多服侍啦，一啲禮拜上面嘅上司啊，咁等等呢啲行為都會做啦，咁樣，咁直到就係即係個村裏面啦，有一個即係大家都好憎嘅一個阿婆啊。系啊，擺姨婆啦，咁佢老公就死咗啦，咁啊留咗好大筆嘅遺產俾個阿婆啦，咁、但係到搞呢個葬禮嘅時候咧，其實就阿 Benny 幫佢做啦，咁咪都即係搞得好好啦，咁佢都一如以往咁樣去安慰呢、這個即係擺姨婆啦，咁等個擺姨婆唔租佢啦，因為好乞人憎啦，乞人憎到地步咧，就係連個孫女都。要告佢啊！要告佢同佢争身家，争翻我自己啊！ 其实个婆婆其实个性格系咁样，其实几古板或者古叔噶。 好要求人哋咯，系、啊，即系好多一啲尖尖啊，叫做，系啊，挑剔， 系， 即系可以咁样讲啦。咁啊，咁啊 ，Benny 就嗰阵时咧同佢讲话啊，咁嚟紧即系如果之后有咩事，我都会帮你。即做一个咁嘅葬礼嘅咁样，咁最尾又剧情需要啦，咁咧就即系搭，当然系搭上咗啦，系啊，咁就一齐去旅行啦。好多呢个摆铺嘅一啲事务都交咗俾阿 Benny 做啦，即系如同佢嘅私人葬礼咁样啦，系啊，即系无论可能啲买卖基金啊等等呢啲事务都俾埋佢做啦。 即系公司嘅运作啊， 系啊， 都即系啊。嗰、那個主角都會清楚了解，咁乜都交曬俾佢啦。 係、咁亦都喺個遺囑度寫咗佢名啦。即係如果話我班人死咗咧，啲遺囑就俾佢啦。咁、樣。咁但係就慢慢啊 ，Benny 就會發覺就是、啊，我嘅生活其實我不嬲不停去為個社區做好多嘢、為唔同嘅人做好多嘢。咁但係當我意識到呢個阿婆嘅時候，同我一齊生活嘅時候，發覺我就係佢好多嘢都要求我去指引我去做。慢慢想占有我，占有我一身，搞到令我好多嘅嘢做唔到。咁最同埋就有阉尖喎，又成日闹我。咁最佢咧忍唔住咧，就即系攞一支枪就即系杀咗呢个阿婆咁样。咁亦都将个阿婆即系条尸收埋啦咁样。 收埋一个， 收埋一个地方啦，雪柜度啦， 一个雪柜。 系啦，咁呢个详细我哋一定可能再详细再讲啦咁样。咁再咁都咁最尾当然杀人。呢啲事當然會俾人知道啦，咁樣就俾佢拉咗去上一個即係法庭上邊啦，咁又呢件事其實最 荒謬嘅最嘅事啦，竟然呢件事原來係真事。佢入面有好多嘅情节，其实你觉得好荒谬、好假咁样，你慢慢再讲。 系、啊， 但系原来佢系真事，原来真系真系喺美国发生嘅一件事。 某喺德州里边其中一个省咯。 系啊，冇错。即系呢件呢、這个古仔咧，即系最特别嘅地方就系、是，一个大家觉得咁好嘅人，咁竟然去犯到杀人咁样。 嗯嗯。 系啊，即系大家又觉得，诶、死嗰个又好似好吓人憎喎。 系啊， 咁所以呢个就系一个即系好矛盾嘅地方啦。 值得系啊，即系可以再讲落去的话，值得喺呢方面再讨论多啲。 咁阿志，你睇完呢套戏，你第一个感受系点？ 唔系开头你话俾我听到呢套戏，咁我上网睇啦。 系， 我唔知，我都以为系日本片嚟。 系 啊。咁因为你同我讲喂喂呢套戏值得可以讲呢、 就是、我好简单咁叫你睇啦。 係啊 你睇啦套嘢咁样。我冇讲详细你睇啦。 开头我系好认真去睇每一个 point 我做有点而做咗笔记嘅。即係係啊。开头即系当年我做下咦好似我想知嘅嘢、或者我哋嚟緊会讲呢套戏嘅讨论唔系我开头諗嗰样嘢。因为开头呢佢就会讲个男主角。佢點樣尊重，即係個儀式啊？點樣去尊重呢、這個屍體遺體啦、即係例如佢嘅擺手都好講究嘅。 左手搭右手， 左手搭右手啊， 個頭擰去右邊少少， 係啊，個嘴個表情要點，個嘴要隆起少少啊，點樣整到隆起？佢好講究嘅。咁我就開頭我就覺得哇，呢、這個人其實好 心思細密， 心思細密，好好人，即係好人到連個屍體去咗過咗身，佢都要。咁样去同佢行最后一步咁样，同埋佢嘅雇主即係打工㗎嘛，佢嗰度嘅殡仪馆嘅老细呢，佢嘅评价係好高嘅，即係话喂佢所有嘢都好一丝不拘，係咪一丝不拘， 一丝不苟， 一丝不苟，咁、即係例如点样摆设啊、唱诗带领啊，又唱得好听啊，啲棺木点样去安置，即係佢会为个客人会谂到你几高呢，咁你就唔好用边只棺木，因为你要缩起张即系，即系佢会谂到呢样嘢，咁 都系为咗赚钱啦。 其实系啊，个系啊，雇主梗系为咗赚钱，但系如果你细心睇，其实佢为嗰个客人去谂得好详细、好周到咯，咁样。 同埋佢，我觉得呢个电影最特别嘅地方啦，即系佢手法几特别。系啊，即系头先你话如果古仔好简单啫，即系睇中文戏名为。例如真假殺人事件，仲唔係懸疑片？係啊，你講到個主角有咁心思細密又成，喂，梗係有嘢咧之後咁樣。其實佢冇噶，佢片係好平白咁樣講。 係啊， 咁但係咁你話咁點會好睇咧？咁平白，佢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佢透過咧，即係側個側田嘅側寫，用一個側寫嘅方法去寫呢個故事，就係話佢會不，因為你呢個係真人真事事件啦。咁佢真係揾翻當時喺嗰個鎮嘅一啲居民去拍。咁当然部分系演员啦，个男主角系演员啦，个阿婆系演员啦，譬如好似曾经提到嗰个殡仪馆个老细，多啲戏会做嘅，咁嗰啲都系演员啦。但佢当中系插咗好多当地居民嘅一啲访问，譬如第一幕介绍人物，咁一开波就头先阿志讲嗰场啦，佢点样去搞啲遗体咩成啦，咁我就会突然间插入啲居民讲，阿 Benny 系一个咩人咧？ 系啊系， 佢做过啲咩啊？佢会点样帮人啊？跟住佢就會真係拍戲啊 ，Jack Black 就會喺度做少少佢講嗰樣嘢嘅嘢出嚟嘅。譬如話佢會幫去唱聖詩，咁佢就會影佢教堂唱下聖詩，咁就會影佢做乜嘢。 唱聖詩咁樣。 係啊，即係佢會不停透過啲居民嘅一啲説話，可能之後會有真係演繹嘅畫面，或者冇。去透過佢咁去講一啲人物，可能佢做啲乜嘢，佢會點。其實就亦都係即係側面講咗，其實佢喺其他人嘅心目中係點樣。佢幾個人物都係啦，無論係阿 Benny 啦，或者係嗰個老太婆啦，究竟佢有幾嚇人憎咧？咁佢啲居民氣又會講下粗口啊，佢係個咩人啊？即係咁，你覺得係成個第一個真實感真係好真實啦。係因為嗰啲真係因為居民佢都係真正見到嗰個人嘅嗰個感受嚟噶嘛。係啊，同埋即係側寫係永遠比直接寫係好好多。 同埋個導演，你話個手法咧，個導演其實冇加到。导演自己嘅睇法，即系我觉得，佢只系 重演翻嗰 重演翻嗰件事咯。 系，即系佢唔似我哋话警长案件重演咁。 系啊， 你见黄多度嗰啲梗系即系衰衰样啊，擦眉擦眼咁，佢又唔系噶。 唔系佢，所以 冇渲染嘅。 系啊，所以佢好多 即系我可能你觉得好睇嘅地方，即系可能我唔知系咪同我谂法一样啊。好睇嘅地方系我哋睇完之后，我哋个讨论空间，即系未开咪之前，我哋讨论咗好多嘅 情节啦， 情节上 其实可以咁样解读喎。 系啊，即系唔系咁样睇法噶，即系我同你都即系例如究竟Benny 系个咩人呢？其实我哋都讨论咗一段时，即系系啊，一段时间噶。 因为佢呢个手法咧，其实你系可以谂下即系有个人咁样讲，啊话阿伊君真系好人啊咁样。 吓、 啊，咁你又会谂下嗰个人可唔可以信呢？ 嗯， 即系你觉得伊君系咪好人呢？ 嗯， 即系你可以谂啊。咁即系佢呢个侧写手法最特别嘅地方，其实就佢侧写得嚟，佢又唔系好宣言。 嗯。 系啊，咁唔同嘅居民口中聽到嘅白尼，究竟你自己嘅係咪咁認為佢真係咁嘅人呢？好、 嗯、 簡單啊，佢譬如舉個例子啦，佢同嗰個阿婆嗰、那個守寡嘅寡婦一齊，究竟佢係為咗錢啦、啊，定係佢真係鍾意呢一個女仔，或者定係佢當中冇愛情，佢只係出於關懷，佢、啊、所以想照顧呢一個領嘅餘生呢？即係呢個其實大家都可以有唔同嘅解讀喎、嗯。即係喺村民眼中，都有啲村民都覺得好奇怪啊！啲點會一個咁好嘅人同啲咁邪惡嘅女人一齊咧？咁為佢咩咧？ 咁你覺得佢哋 嗰個保險業有個係幫佢買賣基金嘅，覺得一定係貪佢啲錢啦。 係啊， 唔係你點會即係中意個阿婆咧？咁樣。 但係你覺得個男主角對呢個死者有冇？ 我覺得係有愛情存在的。 但我 覺得 係即係討論 開頭可能係有關懷嘅、啊，即係正常。佢之前居民都有講過話啊，原來搞完葬禮之後，佢都會特登去探班搞葬禮嗰啲嘅客人嘅、 嗯嗯， 探下佢睇下佢點樣嘅。咁、啊、所以佢嗰陣時，我覺得佢係特登係想探個阿婆。 唔係我呢、這個我贊成嘅，但我覺得係冇愛情，即係冇喜歡，即係我唔知個女仔有冇喜歡啦。個男仔我覺得係。应该系冇嘅， 个阿婆都喜欢佢啦。如果唔系啲遗产唔会写佢个名啦，啲遗嘱。个 男主角系，我觉得系应该冇嘅。点解咧？ 系 因为其实戏有讲，即系有啲旁白啊， 系 定系啲村民有讲话，其实 冇旁白咁 real 噶，全部都系村民讲嘢。 村民讲， 全部村民讲嘢。 话帕尼呢个人其实有其中有一样嘢系可以将佢哋个镇啊。头先我叫讲咗个省，其实唔啱嘅，系个镇啊，系个镇，德州一个镇。佢哋即系帕尼有一个特性，系可以将呢班人咧系融合，即系融合嘅。跟住我觉得点解佢探下会同佢变咗私人助理，同佢周围去游 去旅游啦， 去玩啊。其实我觉得 照顾起居饮食， 佢想改变佢，即系我觉得个男主角想改变，即系令到佢冇咁乞人憎，或者睇嘢阔啲啦，即系冇咁乞人憎。所以我觉得。其实唔系，如果呢个系一个男仔， 嗯， 唔系女，可能佢都会咁做，即系我会系咁谂啊，即系可能头先未开咪之前，我就同你系即系呢个辩论系啊，但系我冇提出呢个论点咁样，我突然间谂翻咁样咯， 或者即系我咁样谂啊，即系但系你当然点谂都得啦，戏里面佢都讲过啦，哇那个检控官啦，即系捉阿 Benny 嗰个啦，都讲过佢听讲阿 Benny 咁耐都冇女朋友。是基的喎。咁当然呢个戏里面有少少幽默想幽默。但是真的喎。即是你一个老好人个个都喜欢你嘅时候。尤其你死人有好多寡妇啊。死人嗰啲女啊。咁会有好多㗎嘛。都喜欢佢㗎喎。好多村民都一赞、嗯。怎会冇女朋友呢 咦是喎。唔呢、這个我真冇諗喎。 怎会冇女朋友呢怎会一个又唔系后生即系又唔系老又系后生。 又一个好人。 是啦又成日大家嘅开心果。 嗯。 即系又咁受欢迎又成日做善事。点解吸引唔到个女仔或者点解揀唔落一个女仔去成为自己的女朋友呢 系，唔系呢个我冇谂，我呢、這个我唔知道你有冇谂啊？ 有谂过啊！ 我冇谂啊！呢、這个 有好多嘅解读系可以去玩佢，呢个系其中一个，即系究竟佢同嗰个阿婆有冇爱情存在咧？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几重要可以识谂嘅地方 啊！ 咁但系拗就冇意思啦，因为戏就冇 系啊！呢、這个咪呢、這个交俾可以交俾听众嚟睇 啦。咁、這個、另外有冇咩觉得？ 我其实我想即系如果咁样讨论，其实一场就系我觉得颇值得讨论 嘅。 系其实即系有一个人物应该咁讲，有一个人物值得讨论就系嗰、那个检控官，佢镇上有个检控官。咁当佢知道 查咗原來帕尼，即係捉咗帕尼啦，帕尼都承認佢係殺咗人嘅。咁佢都覺得呢件事係真實嘅，咁佢就去檢控佢。但係咧個村民覺得帕尼係無辜嘅，一個大好人點解會殺呢個人咧？咁佢其實佢去到邊咧，啲人都會質疑佢嘅，即係質疑佢，即係唔係喂？诶， 系咪捉错人啦、 啊？系咪出错人啦、啊啊？其实我想讲，当我哋演变成即系日常生活啦，演变成当我哋觉得系认为啱嘅嘢嗰阵时，如果质为唔啱，即系觉得你系做错，咁我哋应该怀住乜嘢态度去面对咧？其实嗰个检控官佢做咗一样，我觉得好正嘅，其实又系好简单嘅， 系 就坚持咯。 嗯， 即系佢好深信，可能呢个系美国。即系美国发生啦，咁检控官应该系美国受教育噶啦，佢深信呢、這个律法系叫律法，系法律啦法律，咁佢深信系法律嘅，但系佢都话帕尼呢个人系好人，佢都我好印象中佢有讲过系好人， 但系都要受制裁咯， 系啊，但系要受制裁， 同埋呢个检呢个充满德州口音嘅。但其实佢入边剧中都有即系有啲事件去简单描写下佢啦，即系一个会即系会不停去捉犯啦，要冇罪案啦，咁但系满得制嘅时候咧，佢有嗰啲滑轮啊，即系人哋啲抽奖咧摩天轮嗰啲咧，佢会将嗰啲疑犯或者嗰啲罪犯啦贩毒嘅人咧就编走 number。摆就喺个把度，跟住碌 转一转， 系啦，之后碌上边一个咧，咁我就特登啄住佢，嗰一定要捉到佢为止咁样， 系啊， 即系佢系一个咁嘅人，一个 即系坚持，系咯，咁样影响，即系其实好反映到佢嘅性格嚟嘅。 你可能坚持，你都话佢习惯如守得，系有啲傻嘅， 其实系 放劲去， 其实系， 呢个我一定啄住你，啄住你噶啦，咁样。 系啊，唔系佢仲有一个，佢喺个镇度。因为嗰、那个发生命案喺个镇度，咁其实审讯都要喺个镇里边。 咁陪审员都系嗰个镇 嘅人，咁佢又惊对呢件事唔公平，咁就佢就去申请 第二个镇 审讯。其实申请其实冇问题嘅，因为好多时都有机会 法官 都同意啦。但系通常申请咧系惊嗰个镇好对呢个疑犯系有偏见先系先， 既定造成咗一定系衰人噶啦。 系啊，衰人，但系而家呢个法例系调转咗，因为全部都觉得系好人， 成个镇都想放佢。 系啊， 咁咁无罪，佢逼住佢第二个镇手。 系啊，咁当然啲人都系咁嘈佢啦，话喂，你去嗰个镇，嗰啲镇嗰啲人冇文化噶，咁样，即系佢话佢食鱼啊，都唔知用咩饮咩酒咁啊，佢一个好冇文化噶，十判佢有罪啦，咁样，即系其实佢嘅。啲村民已經個心內心裏面係覺得、這個， 即係你見到啲村民其實幾愛呢個阿 Benny 咯， 係啊，係 啊，即係覺得啊咁，呢個我嘅人都喺我度審啦，你第二度審人哋唔知點樣對佢噶、啊，你沙佬有冇屈佢啊？有冇屈打成招啊？有冇蝦佢啊？即係有好多呢啲位啦。即係其實佢做到一個矛盾就係、是一個好人， 嗯， 但係佢做咗件壞事，咁同時間一個好黑人憎嘅阿婆，但係佢值唔值得死咧？咁你个检控官亦都一系啦，即系你值唔值得咁去坚持去做呢样嘢咧？即系好多人都觉得你错或者唔啱，或者系咪要放佢一马？但系你系咪仍然都坚持去做咧？即系佢做咗几个冲突咯，比较明显啲嘅一啲角色啦。咁所以佢都用咗戏剧嘅演员去演啦，就唔系真人啦。 即系变成一个黑色幽默咁样。 黑色啦，其实点解佢特别黑色咧？其实因为佢真系讲杀人啦，同埋好多位啦，其实你真係可以解讀嘅，佢帶嚟嗰個荒謬感就係、是，譬如好似一個例子啦，佢點樣處理個屍體啦？咁大家一開波話，你知道佢係一個禮儀師，佢、要搞得人哋靚靚嘅，即係好似你做埋死人化妝師嘅工作㗎啦。咁佢殺咗呢個阿婆，即係當然啦，姑勿論你覺得佢哋當中有冇愛情存在啦，定、你覺得啊，話嚟純粹想即係話呃佢啲錢啦咁樣，點都好，咁你殺咗人。咁條屍會點處理？ 嗯，其實某程度應該係毀屍滅跡噶嘛。 係啊，即係大家會諗，喂、你條屍唔見咗，一定係唔知點樣去邊啦，係咪？即係又有私人飛機，又有食，即係講句唔好聽，你坐架私人飛機 抌咗， 跟住去海嘅地方，你擁咗落海，其實就冇人發現到噶咯。 嗯， 但其實佢竟然係放咗喺個雪櫃裏邊咧，即係冰鮮住條屍咁。 唔、係，所以。我有個疑問嘅，其實我即係睇完我心啊，其實因為佢一個禮儀師， 所以佢宁愿保，即系好介怀点样送人最后一程嘅，所以佢 keep 住呢条线。即系我，所以佢就冇为先灭迹啊！呢个我嘅谂法咯。 嗯，系啊。即系我嘅谂法就系、是，即系佢应承咗佢，即系佢先生嘅就嚟讲啊，我都将来如果你死咗，我都一样为你搞咁庄严、咁大嘅一个婚礼咁，或者葬礼咁样。咁、我觉得佢因为咗应承咗，即系兑现个承诺，咁所以就即系说住先。 嗯嗯。 有机会就做啦咁样。 嗯嗯。 即系可能系咁咯，但系话系咪咧？定系话佢唔敢？搞佢咧，咁你真系唔知道。咁但系总之就系佢等呢个太太即系即系过身之后咧，就即系动私自动用咗佢啲嘅财产啦。 嗯， 因为你知话所有嘢都去做，连买卖基金都可以，佢、 啊、 帮佢落埋 order 啦咁样。 系啊， 咁佢即系动咗好多钱啦，去建设佢社区啦，即系去、去 帮啲 系啦，捐啲捐啲咩起教堂啦。捐啲玩具啦，搬间玩具屋俾啲居民啦，因为有个居民个仔都中意，就搬咗间玩具屋俾佢啦。 买车俾人啦，好似 送咗架车俾人啦，仲有啲屋俾人啦，系啊。咁呢个其实即系你觉得啊，咁佢系咪真系一个好人咧？定系话我好似大家仲合六合彩咁样，中咗啦，我或多或少都捐翻啲啦，即系咁嘅心态咧，即系大家又可以谂啦。 嗯嗯， 咁同埋你都理解到点解啲居民会反弹嘅， 系啊， 当你一告佢，咁嗰啲钱就全部没收噶咯， 系啊，所以我都 会收咗架车，会收咗， 所以其实系咪真 最惨连嗰啲僆仔玩嘅玩具屋，喺个巴语草地咁样 跌咗 啲 滑 梯 咯， 都要俾人搬走埋， 唔系 咁都系有啲戏嘅效果啦，都系低笑话啦，啲音， 所以我觉得佢哋对柏尼呢个人其实系有所保留，即系我自己觉得系有所保留，真系。即系同埋我即系去到临尾啊，套戏讲，即系佢承认咗自己系有杀人嘅。 嗯，佢即刻承认嘅，佢只要一俾警察捉咗，佢就即刻承认。 系啊， 系即刻喊晒啦，冇系啊，冇做任何嘅狡辩啦，乜都冇，直接认罪。 系啊，但系我 检察官都估唔到，估唔到你咁 快 认罪， 咁简单。 咁容易就破到案，只要一揾你翻嚟问话，你就认咗啦。 系啊，同埋我唔知，我睇到最后嗰场，差不多最后咧，佢。即系见到一个老人家探监探佢，佢入翻个刑，即系入翻个监狱嗰阵时，佢行到嘅姿势，我觉得佢好似冇乜嘢嘅。即系我呢度有少少突然啊！即系我唔知佢特登一个 long shot 咁样影住佢。我觉得系其实可能导演系有啲嘢想表达，但我唔知啊。即系我觉得佢系即系令我谂起，其实佢用支枪嚟杀死呢个死者。我觉得佢冇。唔系后悔嘅，冇觉得自己系做错事咯，咁样。 我啊觉得反而系有种释怀咯， 嗯、 即系我隐瞒咗几个月，即系大家都话，大家都唔想见我阿婆噶啦，咁但系就都要隐瞒噶，即系咁去咗边咧咁样，可能去疗养院啊、中风啊咁样，即系隐瞒咗几个月咁样，跟住阿伯嚟继续去卫社区啊，继续去啲足球队啊，又做下教练 啊， 又排下歌剧啊咁样，即系去做好多嘢。咁但系其实我觉得。表面佢就系真系做到，即系我成日啲另一个节目啦，唔系不嬲成日讲，就真系帮人啦，不停只眼睛就摆喺人哋度，系啦，不停佢系啦，不停忘记咗自己。咁但系当到警察问佢嘅时候，佢咪崩溃咯。佢都谂到原来啊，自己真系做咗衰嘢。佢当突然间个眼睛望翻自己嘅时候，啊，真系衰嘢，佢做咗一啲好恶嘅事咁样。因为佢一个虔诚嘅教徒啦，亦都为即系教会做咁多嘢啦。咁我当然知道杀人系一个好大嘅罪啦。 嗯，咁。 咁所以到最后，我觉得系有少种释怀嘅， 嗯、 啊，即系话啊，啲件事都要解决啦，唔使再隐瞒啦，咁我咪会轻松咯。 咁 即系我有咁嘅感觉咯。 咁动用死者啲钱，你觉得系即系点解会动用死者啲钱咁多咧？ 唔系，我觉得佢始终佢只眼都真系睇人哋多过睇自己，咁所以佢好自然啊，即系佢做开好事。佢自己啲錢，佢賺嘅錢其實都係你咁使。 係啊， 你當中你睇一開波咧，都有講過佢一個咩人咧？ 係啊 係，係一個購物狂。 購物狂。 佢見到個鐘，跟住一次過買幾個。 唔係，所以我 買幾個咧，其實買就係送曬俾人。 唔係，所以我覺得 佢點解唔係要自己要？ 唔係，佢應該 中意個鐘，但係送曬俾人。 佢幫人應該係佢由心出發嘅。 係。 但係佢買嘢去幫人呢樣嘢，我覺得某程度。 系啲病态， 系少病态咯。所以我系对于系，即系佢系好人嚟嘅，即系大致上。但系佢对于我喺杀人嗰方面，其实我系佢杀咗人之后做嗰啲行为，其实我系有少少保留。 对呢个人， 即系你觉得少少叫补偿， 系啦，叫补偿，系啊，因为佢喺个镇度，佢一个人嗰阵时，即系死者冇同死者一齐，佢嘅生活好唔睇得出佢系有什么问题，好似即系可能个冇 多 啲走 走啲，冇多好多活动， 系啊， 好多社区活动都见到佢啲， 系啊，可能导演冇即系冇写另一边啊，即系个荒谬之处就系咁样，咦？点解好似冇事咧？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人应该杀咗人之后，总有啲嘢唔同噶嘛。 系， 即正如我好记得个镇嗰个人就同个检控官讲，喂呢、這个人系好人嘅，冇理由杀人嘅咁样。跟住个检控官就讲就话，佢唔即意思佢唔变态，就唔会将条尸鼠喺个雪柜度啦。其实呢个其实有两个意义，就有两个意思嘅。佢讲呢样嘢，其实一来。即系佢冇讲话变态，佢话，但系佢将条尸雪喺个雪柜度。其实某程度，一个死人，一个普通人杀咗人，见到呢条尸，其实某程度，因为你杀噶嘛，系有邪恶感噶嘛。但系佢系冇咯。但系我唔知系咪因为佢嘅职业嘅问题啊？即系佢嘅意思系，其实反驳紧嗰个人提出嘅问题咯。唔系嗰条尸仲系摆喺个雪柜度嘅，咁样，即系佢冇讲，但我会联想到系咁样。所以佢系一个好人，我 系 有所保留咯。系咁样。 即系呢个大家就真系可以即系解读下呢套戏啦。咁所以点解我推荐阿志话嚟睇啦？咁样要呢个节目度讲咧，其实因为我知道大家即系听过套戏嘅人好少 啊。系啊， 好多人唔知道有呢套戏。 系啊， 系啊。咁同大家讲就咪，佢真系一套真人真事，佢真系有呢一个人，真系呢个。大家 YouTube 咧，其实睇到纪录片， 系啊， 真系会有呢个肥仔咁样喺度。而家佢喺监仓都仲系帮紧人噶，教紧兴趣班啊。 系 真人都系教紧嘅， 系 真人都仲系做紧呢样嘢。虽然佢系判咗终身监禁， 系佢用咗佢嘅其中之前我讲一个特质咯，就系、是、点样联系到啲人咯。即系佢可能去到边都可以做到呢样嘢。 即系个始终系一个开心果啦，同埋即系佢真系凝聚力啊！佢真系做到一种凝聚，大家一齐 系 咁，所以佢先可以做到咁多嘢。咁但系咁佢系咪真系杀人咧？咁样，所以其实个悬疑嘅地方其实喺呢一度咯。 嗯， 就唔会大家谂到话悬疑片有咁多访问，咁多问，咁多居民，咁哇系咪好多线索咧？其实都好多线索嘅。 嗯， 但系之后佢又会做俾你睇，咁但系你会相信佢基于咩心态？点解会做嗰个行为咧？佢本身嗰个性格系点咧？其实呢个大家就可以谂下，即系个阿婆咪真系佢又可能真啊，好尖酸刻薄啊，讲嘢系一嘢就爆埋嚟啦。 系啊， 咁但系佢系咪因为咁样，所以佢值得死咧？ 嗯， 或者佢对阿 Benny 啊，可能闹佢啊，或者要占有佢，霸占住佢，咁系系咪真系咁吓人憎咧？咁其实系咪好似喺居民眼中睇到，其实系反而觉得带阿 Benny 啲唔抵咧，即系可以同呢个女人一齐咁样。 嗯，唔系，反而我即系我差唔多最后，我突然间去谂到一样嘢。 嗯， 佢 Benny 佢自己即系个主角，佢点样自己睇到？我叫系一个污点啊！佢点样睇呢件事？反而其实我好想知道，即系我好想知道，即系我因为我睇完之后，我自己一路 mark 一路 drop 低啲嘢啊咁样，我都会谂起我写喂究竟佢点样睇？我就会谂起我最污一点嗰，即系或者人生经历最糟嗰一件事，我点样去睇嗰件事系最糟嘅咁样？ 嗯， 咁样你有冇啲最糟嗰啲？即系糟嘅意思系唔系最黑暗嘛？可能意思即系人生最。 最单嘅，我啊都系嗰句，只眼唔好摆喺自己度咯。眼光放远啲，放开啲，睇下身边嘅人，即系大家冇咁伟大话，两个唔识嘅人，我都去睇下佢点先，有咩困难我帮佢先。你谂下你屋企人咯，谂下你朋友咯， 唔使咁远吓， 唔使咁远，你又望你隔篱嗰个啦，你平时隔篱身边嘅人，佢哋有咩感受咧？啊，你讲句说话，佢哋会点咧？即系有阵时你咪会小心啲讲说话咯，可能你啲会唔会有啲无心嘅动作啊，或者有一啲表态嘅说话会令到佢觉得唔开心咧咁样。即系其实有阵时你其实最紧要嘅只眼唔好摆喺自己度。即系其实自己有个感受，当你只眼唔摆喺自己度嘅时候咧，你嘅感受就唔会咁多憎恨啊，咁多 唔会做错事， 唔开心啊咁样。 即系唔会好， 其实 打嘅 时间会更加快过嘅。 啊、 所以你见阿 Benny 就系佢不停摆喺人哋度，无论佢之前未啱啱起个镇生活，其实都真系结识到嗰个太太，都真系同佢一齐住， 到之后佢死咗，佢一直都系摆喺人哋。 唔系、哦，但系佢嗱，佢就太多摆喺人哋度。当佢一幕谂喺自己，哇！我嘅自由就冇晒，就下差踏错。 所以嗰下系咪真系崩溃咗咧？ 系啊，佢一谂起哇，我冇晒啲嘢，佢就已经行差踏错咁样咯。即系系，其实呢套系真系值得睇嘅，值得一搵多几个朋友睇完去讨论。 系啊系啊，即系。同埋佢喺一個真事度，即係更加值得去諗下，原來個世界都係唔係大家諗得咁簡單。係 啊， 即係大家睇開啲戲就係、是、哦，壞人一定要輸，邪不能勝正，唯一反轉頭啦咁樣。啊，個哦好人而家輸咗，但突然間又會有個騎士出嚟、救大家咁樣。即係大家因為平時大家睇嘅就好單純好簡單，無論劇集啊電影啊，但係唔想點用腦啊嘛。但你条戏又要锯，咁所以一定要某啲嘅情节啊，又非好咗一定要咁做噶啦。 即系灌，其实嗰啲电影系灌输俾你。 只可能真系唔够电， 唔紧要。好，三二一，即系我觉得唔使睇咁远咯，可以望下你身边嘅人，由佢哋出发咯，咁啊。 系啊，冇错啊，即系唔使即系谂咁鬼伟大嘅，即系谂下身边嘅人，咁啊，即系由改善你同身边嘅人嘅关系开始啦。谂多啲人哋嘅需要啊，咁样，咁令到世界咪会更加美好咯，即系个个都咁做嘅时候，个世界咪会美好啲咯。 系啊，我都觉得系，系啊，咁唔系，同埋呢套系真系值得睇嘅，但系最好就同多啲朋友一齐睇，一齐讨论，即系戏好睇在就系讨论啫嘛。我哋谂起呢个节目，即系可以讲到做到，就系因为我哋大家都中意睇戏而去讨论咁样。如果你真系自己睇嘅，你嘅睇法唔同我哋一样嘅，你可以留言俾我哋啊。 系啊，都系、啊，我会掉嗰啲方留联络方摆喺度噶啦。 系啊，咁啊， 好啦，咁今日就录到咁多啦。 好，下次我哋有咩好戏再同大家分享。 嗯 ，OK， 好，拜拜， 拜拜。